没耐心。 我怀念起过小的课桌椅，怀念着用铅笔写日记，记录那最厌世的美丽，记录第一次遇见的你。

快 knock knock knock， 心快停不下来，靠过来 靠过来， 别等待， 别等待， 让我住在 knock knock knock 太耀眼的未来，走过来 走过来， 别意外 别意外， 就让我住在 knock knock knock knock。 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力气，为了你我愿意。也要看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，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形影不离。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，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形影不离。就是生命的奇迹，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，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。我们好不容易，我们身不由己，我怕时间太快，不够将你看仔细。我怕时间太慢，日夜担心失去你，恨不得一夜之间白头，永不分离。

城市的天空又低又暗，像蝙蝠的翅膀压住所有明天与希望的幻想。公车里音乐吵吵嚷嚷，我的这一扇车窗只想赶快回实现。这夜里，这梦里，还在树和那里，在那里，狮子一闪一闪的金黄，像灯笼照耀着幸福的光。在那里，小河流长，带领小溪潺潺，简简单单说着时光。 下雨，哗啦啦啦啦，云在哭泣，哗啦啦啦啦。

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好好爱我。

期待，不要草率，从众的说拜拜。为何爱常常？